加我一个。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。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上下5000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朱元璋驾崩后，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，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，起兵靖难，编著《永乐大典》，派郑和六下西洋。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，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。楚魏之争愈演愈烈，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，他虽有赫赫功业，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永乐大帝》，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，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朱棣攻入大宁，请宁王朱权率兵南下北平，与他一起攻敌。然而宁王却有着自己的小算盘，不愿意追随朱棣。朱棣又会怎么做呢？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朱棣兴致大发，整日在宁王府中与朱权饮酒作乐，大叙亲情。期间，朱棣还特地提出只带走大宁都司辖下兵马，并征召辖境内的朵颜三位，至于瀛州三位仍然由朱权掌握，连他本人都可以继续留在大宁。朱权暗中思忖，朱棣的要求虽远超自己的原先设想，但是至少没有强逼自己。瀛州三护卫共近20000人马，是大宁最精锐的军队，现在北面的鞑靼正处于内乱，境内的朵颜三位也被征召，大宁并无大的内忧外患。以20000人马虽不足以控制大宁全境，但守住大宁城还是没有问题的。朱权也明白自己讨价还价的本钱并不多，能够得到这些已属不易。他甚至不无安慰地想，正是因为朱棣狮子大开口，才更显得他放自己一马乃是真心。如果他二话不说就答应自己之前的提议，那还真得考虑一下这位长兄是否真的别有用心了。局势发展到今天，朱权已经没有了当初争夺国柄的念头，能安安稳稳地做个太平王爷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权衡之后，他终于答应了朱棣的提议。不过在协助燕军收编大宁军时，朱权也耍了个小滑头，他只是发了个口谕，叫大宁都司诸将归顺燕军，至于首令嘛，是坚决的不发，他绝不能留下白纸黑字的私通燕王的把柄。好在朱棣似乎对此并不在意，如此一来，兄弟二人可以说是各得其所，彼此间顿时显出了一副兄弟情深之态。有了宁王的支持，再加上燕王本身的威信，收编大宁军马并未遇到大的困难。为了让这些归附将士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，朱棣更是放出风声，说事成之后让大宁将士们都可以回迁内地。大宁将士多是燕赵人士，常年背井离乡，思乡之情十分浓郁，此番见有返乡希望，大家自然是欢欣鼓舞。在这种皆大欢喜的氛围之下， 除了松亭关诸部暂无动静之外，其余各卫所皆归入燕王麾下。当朵颜三位的胡骑依照约定赶到了大宁城下后，燕军终于要拔营南归了。这一天风和日丽，朱权与朱棣在王府承运殿内畅谈半日，随即手挽手一起登车向南门驶去。南门外，三万燕军、一万朵颜胡骑以及近三万原大宁军已整装列队。当燕王的车驾驶出南门时，官道两旁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。朱权此刻心情不错，他数日前已经令王府内官写指令到松亭关，召瀛州三护卫回防大宁，只要燕军一走，他就彻底的解脱了。于燕王自己协助他将大宁都司兵马悉数征收，于朝廷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没有背叛，而且还保住了大宁城。有这么一番功绩，到时候无论获胜的是燕王还是朝廷，他们都不会过于为难自己，至少短期之内自己的一方藩王的地位算是保住了。过了一阵儿，见兄弟情深的戏也演得差不多了，朱权假装擦着眼泪说道：兄长啊，今日与您一别，却不知何日方能再见。兄长奉天靖难，为国除奸，小弟本应舍命追随，可无奈大宁乃小弟封地，弟虽不才，终不敢舍先皇之土。眼下唯有暂守北疆，待兄长靖难成功，小弟定当赶赴京师，与兄长畅叙亲情。朱权这番话说得很是漂亮，只是朱棣听完不仅没有露出感动之色，反而诡异的一笑说道：嘿嘿，是其弟莫要如此吧，其实啊，为兄与你也是颇为不舍，这奉天靖难实为恢复先皇祖制，使其弟若能离开大宁与我同乡大业，其功业必然要比守大宁强得多了，先皇的在天之灵有之，也必然欢喜不尽吧。朱权闻言一惊，正想再说什么，却只见朱棣把手一举，官道两旁忽然传来了雷鸣般的喊声：追随大王，奉天靖难，荡平奸佞，匡扶大明。朱权脸色大变，惊疑不定地打量着朱棣。朱棣一把拽住他的手，温言笑道：哈哈，十七弟，大宁孤悬塞外，你兵微将寡，万一鞑子来袭，又如何抵挡啊？我身为兄长，绝不能置你于危险之地。此番你便与四哥同乘此车，共赴北平如何？这是朱棣一早就想好的。一来，虽说他曾经统领过大宁军，但毕竟已经隔了好几年。洪武末年以来，大宁军马的统帅一直是朱权。此番要征召大宁军，如果朱权不一起南下，那必然会造成军心浮动。不管怎么样，朱权在大宁军中还是颇有些影响力的。最起码在松亭关的瀛州三护卫就不肯归附燕藩。二来，除了安抚军心，朱棣拉朱权入伙还别有一番用意。自靖难以来，朱棣传习各地，邀诸王一同起兵，但是到现在为止连一个响应的也没有，舆论将燕王推到了一个十分不利的位置，这种状况让他觉得十分难堪。所以哪怕只是为了和朝廷打嘴仗的嗓门更大，朱棣也要让朱权去北平给自己撑场面。但朱棣的这种做法却明显激怒了朱权。在明白自己被耍了之后，朱权当即拉下脸来冷冷地说道：兄长如此关切，小弟铭记于心了。不过小弟已经征召瀛州三护卫回防大宁了，想来明后日便可抵达，有他们在，大宁应该可以无恙，还请兄长安心。说着就想下车，朱棣岂能让他就此开溜呢，立即一把将他拽住，亲切地笑道：嘿嘿，这两天呀只顾着叙手足之情了， 忘了告诉十七弟，你派去松亭关的信使啊，走到半路上犯病了，正巧被我手下的医士撞着，已经送到军营中疗养，所以呢，现在瀛州三护卫并没有得到信，仍然在松亭关待命呢。到时候还要劳烦十七弟再下一道指令，邀请他们与我兄弟二人一起南下呀。 你， 朱权的双眼几乎冒出火来，半晌方才忍住了，冷笑着说道：“ 呵呵，兄长，真要如此吗？” 这话明摆着就是要翻脸的前奏了。眼下大宁军马都注视着二人，一旦宁燕二王阵前闹翻，大宁军必然大乱。就算到时候朱棣强行将他们控制住，但短期内肯定无法上战场。现在北平正被李景龙猛攻，如果大宁军不能马上参战，燕王必败无疑。正当朱权思谋着怎么跟朱棣最后摊牌之际，忽然间后边又传来了一阵喧嚣之声。他扭头一看，不禁惊骇异常，大宁城中已经冒出了冲天的火焰，从火势看已是满城遭焚。与此同时，南门忽然冲出一队骑士，簇拥着几辆马车直追过来。 兄长，这是何意啊？ 朱权眼中几乎要冒出火来，当即盯着朱棣的眼睛狠狠地说道。朱棣微微一笑，向着后方一示意，骑士得令，立马闪出了一条通道。随即朱高煦笑嘻嘻地抱着朱权的小世子朱盘氏走了过来，将朱盘氏接过抱起。朱棣一脸和蔼地对朱权说道：“十七弟，随为兄这一走，大宁再难维持，此城若虚留于此，早晚会被鞑子占据，将来鞑子必以此城为基地南侵中原。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，我索性派人把它给烧了，等到将来靖难成功，再为十七弟重修一座大明城便是了。” 朱权呆若木鸡，这大宁本就是悬于塞外的飞地，一旦鞑子来袭，除了城池再无任何屏障可以依持。如果大宁城完好，凭着这座坚城以及剩下的瀛州三护卫的2万兵马，朱权还能有把握守得住。但一旦城池被毁，别说2万了，就是人马再翻一倍，也不可能在此地久留。朱棣这么做就是断了他的后路。事已至此，大宁已经不可能再留，要想继续活下去，除了追随朱棣别无选择。想明白这一层之后，朱权只能苦笑一声，垂头丧气地说道：“ 兄长关怀甚殷，小弟再不答应，未免也就是不知好歹了。小弟不才，从此便追随兄长，奉天靖难，匡扶大明基业。” 见到这位善谋的王帝终于低头认输，朱棣心中顿时大爽。 正在此时，远方广阔天空之中忽然飞来一只苍鹰，当飞到朱棣头顶的时候，苍鹰盘旋一周，忽然急速向上拉升，然后径直朝南方翱翔而去。 见得这幅奇景，金钟激动地大声叫道：“ 王爷，鹰击长空，风指天南，此大吉之兆啊！” 此话一出，三军将士顿时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。 朱棣的脸倏地变得通红，全身的血脉也喷张起来。望着欢呼雀跃的三军将士，他一伸手，潇洒地将身上的大氅向后一甩，然后嗖地拔出佩剑，指向南方，运丹田之气，大声喊道：“ 全军出发，回师北平！” 旌旗招展，号角齐鸣，近8万将士启程开拔，汇集成一股股洪流，向北平方向奔腾而去。 聆听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就在朱棣率领大军回兵之时，北平城下是激战正酣。 冲！ 随着李增之一声高叫之后，上万名的部族又大声呼喊着向城门方向扑了过去。立正门城头，燕世子朱高炽紧绷着脸，一言不发地紧盯着呼啸而来的滚滚洪流。在他身旁，顾城一身戎装，双手叉腰，一副镇定之态，只是他的眼神间也难掩一丝忧虑。城墙上数百名燕军弓手已经站到了垛口，而更多的没有披甲的青壮百姓则抓紧时间把滚木雷石推到垛口，并将火油烧得滚滚冒泡。突于主墙之外的敌台上，原来放置着十来门斩口将军炮，但他们早已被南军火力更猛的碗口将军炮打得稀烂。朱高炽只得命匠人临时赶制了一些简易的发石机来充数，千余军士不到4000的青壮，这就是北平立正门的全部防御力量。而他们面对的正是由前府左都督平燕先锋参将李增之率领的近60000精卫大军。几次攻防下来，现在城头上的守军已经死伤了近30%，城防工事也被摧毁了不少。好在仗着北平城高墙厚，燕军也抵抗顽强，硬是没有让南军攻上城墙，并把敌人的攻城器械破坏了好些。可面对60000大军，这样的抵抗还能维持多久呢？朱高炽心里也是一点底都没有。而北平大小10几座城门现在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，这更让这位值守北平的燕世子是心惊不已。 世子卧倒！ 顾城一声大喝，朱高炽忙下意识地紧挨着女儿墙趴下，紧接着一阵炮子打来，朱高炽只觉得城墙都在微微地颤抖。一发炮子打中了箭楼，顿时砖石飞溅，一旁的内官王景洪一跃扑到朱高炽身上，将其牢牢地护住。灰尘落地，空气顿时污浊不堪，朱高炽连着打了几个喷嚏，赶紧捂住了鼻子。他娘的，这南军的炮子儿怎么就打不完呢？趁着伏地不动的这点空隙，朱高炽心里愤愤地想着。仅在立正门外，李景龙就布下了16门碗口将军炮，外加100多门斩口将军炮。在刚到北平城下的那几天，这近200门火炮是日夜作响，愣是把号称固若金汤的北平城墙砸出了无数个陷坑。这两天南军炮火似乎有些收敛，但每次攻城之前仍然会用炮子击上一阵以壮声势。燕军在仅有的20多门斩口将军炮被对方轰烂之后，朱高炽也只能等到敌人逼近城壕才命士卒还击。过了这一阵，南军的炮火缓了下来，顾城一琢磨，赶紧向朱高炽猛一挥手。朱高炽会意，忙扶正了头盔，在王景洪的搀扶下站起身子。城外南军已经逼近到了100步之内，有些跑得快的已经开始越壕了。朱高炽扬起剑，高声地叫道： 放箭，放箭！ 弓手们隔着城垛中的悬眼将箭奋力地射出，数百支箭矢形成了一阵箭雨，向城外飞去。伴随着几声尖叫，10余个南军士卒扑倒在地。不过南军攻城不足10000，10几个人的折损根本算不了什么。很快大部南军已奔至壕前。北平城壕既宽且深，在前几次的攻城中，城壕成为了南军最大的难题，并为此折损了不少军士的性命。不过经过多次交手，这城壕已被填平了不少， 此时数百名南军将士四人一组，推着上百架盛满了黄土的蛤蟆车冲了上来。这种蛤蟆车装土入壕之后，有如伏地的蛤蟆，是填壕之利器。然而在他们身后还有近千人肩扛土袋紧随其后。 放箭，开炮！ 眼见城壕一尺一尺的被填，朱高炽心急如焚。不过燕军弓箭手就那么两三百名，连日的作战已经是疲惫不堪，射出去的箭既乏力道又缺准头，对南军的影响微乎其微。敌台上本来还有几架发石机，见南军逼近纷纷开始投弹，但是没过多会儿，南军又是一阵炮子打过来，这发石机顿时也被打得粉碎。 哇！ 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响起，朱高炽放眼一瞧，原来啊，已经有一段两三丈长的壕沟被完全填平了。见到通途打开，一部南军立马冲了过来，向杨马强逼去。而其他的南军将士也是士气大涨，有些地段上有三四尺宽的壕沟还没填上，可南军不再想等，便将用来攀城的飞梯平铺架桥，从桥上跨过了城壕。一转眼的功夫过去，已经有近千名士卒奔到了杨马墙下。这杨马墙是修在城壕与城墙之间的一个小隔墙，通常呢，敌军越壕的时候，守军会遴选敢死之士埋伏在这个地方，趁敌方刚刚越壕立足未稳之机打击他们。不过眼下北平兵力十分缺乏，朱高炽早就把各个城门堵死，所以杨马强这儿现在并没有燕军。但是杨马强高达六尺，南军想要翻越它还需要费番功夫的。此地距离城墙不到十步，南军攀墙时又难以护身，这一下城头的军士们便有了杀敌良机。朱高炽一声令下，几百名精壮汉子齐声大喝，举起早已准备好的砖石向杨马墙上的南军砸了过去。南军措不及防，一时之间哭爹唤娘，纷纷的又从墙上滚了下来。城壕外边，李登芝见先锋败退，当即一声怒哼，转头对旁边的旗官道：“ 哼，命炮队开炮，把城门的兵给我压住。” 旗官吓了一跳，赶紧劝道：“ 将军，兄弟们都已经冲到近前了，这炮子又没个准头，会伤咱们自己人的。”“ 那就放箭、放弩、放冲。” 将军，壕前一带都被攻城的弟兄们堵住，隔得太远，放箭那力道不够啊。 甲兵射不死，那些轻壮他们没披甲，他们也射不死吗？ 可是太远了，放箭难免有力道不足，中途掉下来的会伤着咱们自己的兵士啊。 那你说怎么办？ 李增之勃然大怒：“ 难不成任由燕兵嚣张？管不了这么多了，大仗哪有不死人的？马上命令墙壁式放箭。” 旗官一愣，犹豫半晌，才小心地说道：“ 将军，这北平城可是坚城，守军又有死战之心，要想攻下来，恐怕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。自古攻城最难，多需反复拉锯，这眼下才攻了四五天，没必要把兄弟们逼得太紧吧。”“ 我呸，你懂个屁！我在大帅面前打了保票，三日之内必破北平，今天都第五天了，咱们却还在城外头，好不容易今儿把这个城壕给填上了，要是再不能破城，我有什么面目去见大帅啊？” 潮起潮落，淘尽古今之事，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书中论乾坤。 李登芝气势汹汹，朱高炽能守住北平城吗？朱高炽这边还能够想出什么妙计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云石所著的《永乐大帝》，本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